第十九集。 辛苦了，小周。 周主任点了点头，平复了一下心情，才慢慢说道： 这个待会儿儿女来了，宣布了死亡再去说。我和护士长去吧，你继续管病房其他病人，帮你赵师兄顶一会儿，他的文书工作目前是最重要的。 他站起来拍了拍赵斌的肩膀： 赵斌，你不要急，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，但是现在你不要想别的，先写好急诊科观察病历，保护好自己。 说完去了病房。这件事的最后的确如周主任所说，不了了之。医院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为死者争取最后的权益，周主任和护士长反复向家属确认外伤的情况，丈夫始终否认，家属含糊其辞。周主任向医院旁边的派出所报了警，说不明原因的外伤致死，不排除医院外遭到了袭击，让警察来了一趟。这一趟把高血压脑病气得血压再次冲上了危象，最后在病房大骂医院： 凭什么管别人家的闲事儿啊，老子打死那婆娘是天经地义。 赵斌在那嘈杂的叫骂声中面无表情地向警察交代他所知的病人病情。 我检查病人身体的时候，全身有多处皮下淤血，根据淤青的颜色来判断，有一些时间比较久，有一些是近期的。左上腹位置有一片红肿是最新的，这个的大小大约是…… 鉴于家属拒绝尸检，他只能尽己所能地详细描述肉眼可见的外伤情况。 结合发病检查，根据我个人临床经验判断，病人身上的伤长期是被反复殴打造成的，这次发病彩照探到的就是外伤造成的皮破裂。 他的声音冷静，却蕴含着一股随时都要爆发的怒气。 好了， 警察最后平平淡淡地说， 你们提供的信息我们会如实记录。 最终这些努力都只是白费，子女果然提出了谅解，而家暴的丈夫由于目前病情不稳定，风险较大，甚至不用被拘留，急诊科还要继续治疗照顾他。高血压脑病病人出院那天，赵斌还得忍着内心的厌恶向他交代高血压相关注意事项，叮嘱他严格检测血压，定时服用降压药物。周主任无奈地说， 目前他没闹事，大家都庆幸吧，他走的时候很快，没什么痛苦，以后也再也不会有痛苦了。 这件事在全院都传了遍，各个科室都有议论，罗明瑶也多少听说了一些情况。他记得和赵斌的约定，始终没有敢发消息去问一声，但他知道赵斌心情很不好。赵斌那一个星期让他来家里的次数都比平时频繁。等事情的余波都平复了，赵斌才又想起自己乱发泄情绪了，懊恼之余就想着要补偿回罗明瑶。于是急诊科再次展开了关于研究生选什么专业好的话题讨论，这一次更加详细，详细到了就 C 大附院各科室各导师来展开。一晃就到了九月，赵斌找了几次罗明瑶，认认真真在家里讨论选专业的问题，给他提供了好几个专业和人选。罗明瑶对研究生专业这个事儿还有点得过且过，没想得那么仔细。赵斌问起他来，他一点自己意见都没有，倒是把赵斌急得生了气。 你怎么会还没考虑啊？ 赵斌敲了敲桌子。 你转了这么多科室，实习也过了一半了，哪个科室你觉得有意思，哪个科室你见过的老板有好感，你这一点想法都没有，那怎么行啊？ 罗明瑶头埋得很低。 我比较笨，在每个科室都被骂呀。 特别是跟赵斌分手的那一个月在神外。赵斌听着这话心里软了，叹了口气，想了又想，最后说， 选内分泌吧。 他噼里啪啦打开医院的网页，调出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的人员表。 内分泌科你去过吗？ 去过。 罗明瑶点点头。 内分泌的代教老师是我挺能吃苦的。 赵斌斜眼瞥他。 酮症和高肾的病人让你每个小时测血糖，做这个不动脑子的简单事情，你做的最好是不是？ 罗明瑶乖巧地点头。 哦， 黄伯华有时候周有事儿，我还帮他测呢，确实比手术简单多了。 出息。 赵斌恨铁不成钢地拿手指点他的脑袋。 内分泌科挺好的，这几年新进展很多。糖尿病病人的管理也是全世界关注的话题，从大医院到地方校医院都需要大量的内分泌人才，他们课题也很多。这几年我们医院内分泌做出了不少东西，进去之后不用担心课题文章的事情。导师的话，这个周鸿斌教授，我以前实习的时候他是二线主治，所有的实习生都很喜欢他，人非常好，脾气也好，讲课也很细致，但是就是个老好人，科室里面不太说得上话。这几年听说招的学生少，你这个不思进取的这次得加油考，争取选周老师做导师，听见没有？ 罗明瑶赶紧笑着点头。 嗯，好的老师。 选专业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，赵斌除了各取所需之外，开始关注罗明瑶的复习情况。预报名的那天，他发了好几个消息给罗明瑶，问他弄好没有。罗明瑶说学校网不好，大家都在刷得心急。 那就直接到我家来刷。 赵斌回复他，罗明瑶合上电脑就要撒腿往赵斌家跑。 你不刷了小明，啥事那么预报名重要啊？ 黄伯怀都替他着急。 赵老师说让我去他家耍。 罗明瑶蹦蹦跳跳地往外跑。 我靠，帮忙收数据有这回报？ 黄伯怀心里嫉妒。 怎么赵老师不找我呀？我比小明聪明多了呀。 在赵斌家里，赵斌就坐在电脑旁边看着他选。报名还是卡了两次，赵斌着急地把自己电脑也打开了，帮忙刷网页。弄到中午一点，终于把事情解决好了，连考试地点也选上了一个离 C 大比较近的位置，大结局让赵斌心满意足。午饭两个人出去吃的，今天两个人光明正大的，赵斌一点也不怕大白天出来见人，就带人在医院旁边的小巷子吃，点了一份干锅吃，一边吃一边滔滔不绝介绍自己当年的考试经验，听得罗明瑶两眼发昏。讲完了就把人放回去了，晚上接着上班。一边上班一边心里又觉得不妥，自己考研考博都是多少年的事情了，现在考研的东西变了吗？他觉得心里都不安定了，又去找周璐问。周璐比他晚不了多久，给他一个白眼，表示自己也说不清现在到底有没有差别，要问也是问今年来的少得可怜的急诊硕士研究生。于是赵博士第二天连白天休息都不休息了，跑去找那几个神出鬼没的急诊科研究生。这几个研究生都是周主任的学生，没上临床，天天在科室里帮忙收数据写文章，白班不来真的找不到人。几个人对师兄的求询表示受宠若惊，事无巨细地交代了去年考研的各自事项，包括到冬天在某学校考场需要准备一个暖宝宝防寒防冻。赵博士，一位已经在急诊科临近学术食物链顶端的人，认真听讲，甚至记了笔记。一名师弟表示不解。 赵师兄，你这是帮谁打听的？你家里亲戚今年考研？ 一个学生，以前带过的，还挺喜欢的。前几天说要考研，让我帮他问问师兄考研经验。 哇，赵老师你也太上心了。 研究生们爆发出超夸张的惊叹。 当年我就是缺少赵老师这样温柔的代教老师。 我去，实名嫉妒啊，能让赵师兄照顾的人。 该不会是师兄的女朋友吧？ 突然有人说。 我不搞师生恋啊。 赵斌用眼神警告人不要胡说。 不是女同学。 他补充了一句，打消他们的疑惑。